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今天是2017年12月20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6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今年的12月18号是雷锋同志诞辰77周年纪念日，18号一大早，大兴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协会的40多名志愿者就来到了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为这里的环卫工人现场提供各种贴心的志愿服务。 近日，记者从北京新机场方面了解到，备受关注的五纵两横交通网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四通八达的路网不仅能满足新机场的交通需求，更为咱大兴带来了不少福利。 深夜为读书人点燃一盏灯，一座城市就被点亮了。24小时城市书房就是大兴区的这盏灯，这座城市书房就建在康顺园小区的旁边，每天夜里这里都会灯火通明，陪伴着读者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文化之夜。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963年3月，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这句话从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今年的12月18号正好是雷锋同志诞辰77周年纪念日。 18号一大早，大兴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协会的40多名志愿者就来到了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为这里的环卫工人现场提供各种志愿服务，其中包括修锁、配钥匙、量血压、量血糖、眼科咨询、理发、修脚等。 据了解，1987年，一位名叫宋薛轩的复员军人发起成立了大兴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协会。当时的宋师傅既是共产党员，又是部队学雷锋的标兵，同时他还在复员以后从事着修锁的工作。协会成立后，最初的成员只有6、7位，还都是个体工匠。他们积极为部队、残疾人工厂、学校和农村提供修锁等义务服务。 30年来，志愿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从当年的6、7个人逐渐扩大到了如今的10个大联盟，人数更是达到了上百人。而他们所志愿服务过的对象更是累计超过了100万人次，服务项目也增加了很多新时期的服务种类，比如医疗、电力等。 在志愿服务协会的成员中，大部分都是老党员，他们在闲暇之余总会翻起党章，这已经成为了老党员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如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田双文就是这些老党员当中的一位，同时田老还是雷锋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他通过刻苦钻研掌握了一手修表的好技术。从参加志愿服务以来，经他修理过的大小机械表就有2000多块。2010年，田老曾经因为脑出血做过大型手术，但他在康复之后仍然坚守在志愿服务第一线，为年轻人做出了榜样。 提起志愿服务协会里的年轻人，来自北派修脚的宋炳莹就是其中之一。记得2013年，当他去黄村西里服务的时候，很偶然的与志愿服务队结缘，从此开始了志愿服务。如今宋炳莹已经是雷锋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了，平均每年义务修脚多达3到40场。 吕亚文阿姨刚加入到志愿队伍当中时只有20几岁， 她凭着一手理发的好手艺，这一干就是20年。如今的吕阿姨已经是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了。她告诉记者，参加雷锋服务队之后，收获的满足感和亲情感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回想起当年加入服务队的场景，吕亚文激动地说，当初因为年龄小，他足足考察了我一年，才同意我加入志愿服务队。吕阿姨口中的他，其实就是雷锋志愿服务队的创始人宋学轩。记者了解到，宋学轩刚参军的时候，连雷锋两个字都不认识。可是在部队的学习和锻炼中，他通过个人努力，不但成为了部队里的学雷锋标兵，更在复员后积极组建起了这支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生活当中的宋学轩一直在用这样一句话教育自己的子女，包括儿媳妇儿。他说，要想进宋家的门，就必须跟我学雷锋。现在光宋学轩一家就出了3支服务队，全家上上下下20口人，人人学雷锋。队员们常开玩笑说，宋队长家学雷锋都算起来能编一个排了。 如今志愿文化已经成为咱大兴的一张名片，志愿者们正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感染着每个人，也吸引着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队伍中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北京新机场方面了解到，备受关注的5纵2横交通网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4通8达的路网不仅满足新机场的交通需求，更为咱大兴带来了不少福利。 翻开新机场5纵2横的交通网示意图，原来这里所说的5纵分别指的是新机场高速公路、京台高速公路、拓宽后的京开高速公路、轨道交通新机场线1期和京雄城际铁路，而所谓的2横说的是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联络线。未来这些纵横的路网将条条大路通大兴。 2019年，随着北京新机场的建成和投入使用，5纵2横交通网也将如期完工，大兴的交通将日益发达，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也会更加感受到便利和舒适。 采访中，记者也来到了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与新机场高速的交汇处，寒风中，只见可敬可爱的工人们正在有序施工。据了解，5纵中的北京新机场高速、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和城际铁路将穿过礼贤镇，礼贤镇也为这3项工程的顺利实施做好了充分的保障。一位村民张树学就自豪地指着正在施工的路段，他告诉记者，这块地以前是我家的，这往后我们出行更方便了。在征地之前，政府给我们做了许多的思想工作，使大伙儿都理解了拆迁政策，不让老实人吃亏。这次拆迁工作大伙儿都很满意呢。 据了解，这5纵2横几乎串联起了大兴和河北的沿途各区域，它不仅是新机场的骨干交通网，也丰富了我们大兴的交通路网，给大兴的百姓带来实惠和便利，同时也必定会带动大兴的区域经济发展。3年的时间，一座巨大的航空枢纽拔地而起，5纵2横交通网同步建设，未来我们将共同见证大兴的腾飞。 本台消息，深夜为读书人点燃一盏灯，一座城市就被点亮了。24小时城市书房就是大兴区的这盏灯。这座城市书房就建在康顺园小区的旁边，每天夜里这里都会灯火通明，陪伴着读者度过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文化之夜。 孙丹是一位上班族，每天5、6点钟他都会路过这家书房，也总会习惯性的去看一会儿书。他说，1个小时也好，半个小时也好，现在图书馆为居民创建了便利，当然要利用起来。 别看这家书房只有30平方米，装备也只有一张圆桌、3把椅子、5个坐垫，却是麻雀虽小，5脏俱全。目前书房内藏书近5000册，在分为少儿和成人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的图书，涵盖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健康等多个门类。一旁的电子阅报机还能提供200多种报纸的在线阅览。 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 书房一进门的右手边还有一个一米多高的电子阅读器，里面有40个 T 容量的电子书可以下载。如果一季的容量有400本书的话，那么可以想象这里容纳了多少本书。书房还设置了实时大屏，可以实时监测读者流量，并对馆藏图书结构、外借文献种类、图书借阅册次进行数据分析，为图书馆的业务开展提供数据支持。 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与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相比，24小时书房的时间延展是一大优势。为了不造成资源浪费，书房配备了一套远程遥控系统，可以定好时间自动开灯关灯，夜间通过红外感应室内是否有人，有人的时候灯就亮起，过一段时间没人，灯就自动熄灭了。空调也是一样。这家书店是无人值班书房，区图书馆把馆内借还书设备也运用到了这里，读者就可以自助借还书了。 书房是一个文化场所，更是重要的文化设施和文明载体，在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塑造一个城市的气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个人都有责任共同保护好城市的文化地标，让他们陪护读者潜心前行，把读书的精神传下去。 本台消息，从12月15号开始，地铁大兴线缩短了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的发车间隔，乘客的候车时间也再次被缩短。 据京港地铁介绍，经过调整，工作日早高峰的最小发车间隔已经从之前的3分钟缩短到了2分40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兴线早高峰的客流压力。同时，工作日早高峰单向小时运力也能提升30%，也就是说，这条线路每小时单向可以多运送大约3000名乘客。 调整以来，晚高峰的最小发车间隔也由之前的4分钟缩短到了3分钟。工作日晚高峰的单向小时运力同步提升了33%。简单来说，就是晚高峰期间，这条线路每小时单向能够多运送乘客大约7000人，可以有效地缓解大兴线晚高峰的客流压力，明显改善大兴线乘客的乘车效率和舒适度。 据介绍，大兴线从2010年底开通，并和4号线贯通运营以来，平均每天客运量不断攀升。目前，4号线及大兴线平均每天客运量已经达到120多万人次。为了方便乘客出行，京港地铁不断优化行车组织，已经10多次缩短了4号线和大兴线的发车间隔。 请听本台记者苏浩采制的人物专访。 今年以来，大兴区司法局为困难群众提供的法律援助多达660件，不断地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大兴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张雷，让他来给我们讲述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法律援助故事。 它就是政府设立的，由这个我们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那么为这种困难群体或者是一些特殊案件的这个人群提供一些法律服务的这么一个法律保障制度吧。 在一些人眼中，法律援助这个词还是有一些陌生的，也有人并不知道申请法律援助都需要哪些程序、哪些要求。而对于这个问题，张雷也给我们做了耐心的解答。 咱们法律援助啊，它是有一些范围规定的，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条件的限制，小孩要求抚养费的这种案件，还有一些要求国家救助的、要求抚恤金啊等等，咱们分为8类。这个可以在咱们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上面明确看到，这是一个范围的规定。那还有一个经济条件这块，就是必须是经济困难群体。这个困难群体怎么衡量呢？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咱们按照低保这个标准。今年比如说今年咱们北京市最低工资收入可能是2000元，那我们2000元就是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都可以申请这个法律援助。 那像敬老院的这种分，就是关于家产这种事情，来这个 申请法律援助，也是可以申请，是吗？也是有资格。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你去年问我的话，我可能告诉你不可以。但今年的话，咱北京市放大了这个法律援助的这个范围，而且，因为这个咱法律援助是地区财政拨款，咱们大兴区政府、区委区政府也是对法律援助工作非常重视，在经费上也是大力的支持。就是说，我们有多少案件，这个政府给拨多少款。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人在法律援助上受益。 从2013年入职一直到现在，张雷在大兴区司法局已经工作了快5个年头了。从刚刚入职的迷茫生疏，到现在的独当一面，工作经历的困难与磨练，也让张雷体会到了工作的不易。 他是那个92年失业的一个工人，常年的就不去单位上班了。然后这期间呢，他了解到在2年后这个单位就莫名其妙的就把他给开除了，因为时间已经很久了，就是如果要弄清楚就是很困难可能。他是非常有觉得自己很有道理，然后就各个单位，然后这个仲裁呀、法院各单位去跑，就去找原来他的这个人事关系。但是他去仲裁，他跟我们说我让这个仲裁员给我出证明，他就必须得给我出证明。我们中心是前边接待当事人，律师和这个当事人面对面的，桌子两头坐，然后再往后大概有几米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沙发。他说我不坐在律师对面，我就得坐在沙发上，你给我解答咨询，你为我服务，你就得坐我旁边。因为看到第一次看这情况，我们觉得可能需要疏导一下，我们就怕这个律师，那您就坐旁边听听吧。哎，听着听着这个感觉画风就不对了，就是各种抱怨，觉得我们可能不专业呀，服务质量不高啊。那可能作为一个女孩来讲，听到这些话就觉得确实心里脸上有点挂不住，这怎么办呀？但是立刻就必须得调整自己的心态，我挂不住，我脸上我也得微笑着，那就得把咱们这活就得接过来，是吧？我们当然您，我们要求您 是吧，请您坐在我们对面，您这样便于沟通。我们就把当事人请到这个桌子旁边了。我说咱们这个既然沟通嘛，咱们面对面，这样可能是更直接一些。而且当事人可能看到我们这个说可能是工作要求也好，他可能有点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说的啊，然后就把自己坐在我们对面了。然后就律师一边呢说这个案情是吧，确实你这个案子进展是确实是困难，另一边呢，你对我们工作这种苛刻我们也得表达出来，我们互相配合。那这个慢慢的这个当事人他的情绪就发生变化了， 你缓和下来了。 对，所以我们也从很尴尬的这种境地变成主动的这种主导的权，所以这个案子给我的感受是比较大的。 当然工作中不只是只有困难，同样也有让张雷难忘而感动的经历，而这个案件也是让张雷更加坚定自己工作信念的一次。 有一个小男孩10岁左右，他因为交通事故导致这个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小男孩这个情况很严重，肇事方他这边的说法却是说赔钱可以，但是法院判多少我们赔多少，但是没有钱又打不起官司，孩子这病就只能是一直拖着。爸爸呢为了给孩子看病外出务工，妈妈呢和孩子两个人在家，也是终日的以泪洗面。正好呢今年我们在大兴区的这个村居委会建立了一个法律援助工作站点，目的呢就是让这个行动不便的这些老年人呀、残疾人呀，把这个法律援助带到离他们最近的这个地方。所以正好他听说了这个，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我们这边咨询。他当时说孩子的病如果再不治，可能这辈子就站不起来了。这个律师当时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我们了解到他这个困境，就第一时间就给他开通了绿色通道，在一天时间内给他完成了从受理审批到指派的这个全过程。 第二天咱们的原助律师就在法院把案子立上了。然后这个事儿完成以后，妈妈特别激动，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说她都打算对孩子放弃了，可是有一天说这个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砸着她了，把孩子救了，把她也救了。所以当听到她能为她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群众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法律援助工作这个初心就实现了。 在采访的尾声，我无意中问道，和外面律师事务所的薪水相比，司法局法律援助的律师们会不会有很大差别的时候，张雷突然笑了，然后告诉我说，和外面相比，法律援助的律师们的薪水肯定是少了很多，可是这一点也没有降低他们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热情。 首先，参与咱们法律援助的律师，他有一颗善良的心。第二，有一种高尚的品质。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律师大家都知道，他是用时间的付出来换取他的这个劳动成果、劳动报酬的。那咱们这个作为法律援助来讲，实际上是公益的，但是他付出的时间并不少。公益的我们仅仅是值班，有一个值班费，然后代理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国家给的补贴，那这个补贴跟他接收正常的业务的这个案子来讲，那可能只是这个正常业务的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甚至更少，所以对于他来讲实际完全就是一种付出。所以在这里我也是很感谢咱们区内所有参与法律援助的这些律师，感谢他们对这个辖区内这个人民提供这优质的这种法律服务，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援助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的初心和目的。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法律援助的工作能够一直顺利进行下去。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南大荒湿地工程已经开工建设，这项工程可是能够起到补给永定河生态用水的重要作用。据介绍，等到明年建成以后，每天可以将6万立方米的再生水从地表水4类提升到准3类。同时，南大荒湿地还将和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融为一体，免费向市民开放，成为永定河沿线的又一个多功能滨水空间，集水质净化、生态修复、与洪钓蓄、休闲娱乐为一体。 据了解，南大荒湿地面积30公顷，位于莲石西路南侧，北京园博园对岸。湿地建成后，将成为再生水利用、补给永定河生态用水的重要一环。 在实现净化功能的同时，南大荒水生态修复湿地建设于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内部，以既有的林地、湿地、水生植物景观为基底，通过对湿地中的水道、木栈道等配置，将被打造成为永定河生态治水的示范区，林水相融的景观带，人水和谐的休闲园和流域文化的展示廊。南大荒湿地还将设置生态展示和儿童科普区，将科普性、互动性、文化性、趣味性有机结合。 本台消息，根据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相关精神，大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在2017年开展了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抽检工作。 结合国家和北京市双随机抽检任务，区卫计所重点开展了两个方面工作。一是监督检查了辖区集中式供水单位和居民住宅区二次供水的卫生管理情况，抽检了相关单位水质卫生以及限制限售饮用水机出水水质等内容，共计抽检53家单位，合格率达到100%。 二是抽检了公共场所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效果、空气质量、游泳场所水质以及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状况等内容。在所抽检的92家单位中，有14家单位的30多件样品超标。 抽检情况表明，大兴区生活饮用水单位卫生状况、公共场所空气质量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状况相对较好，公共用品消毒水平比去年有所提升。区卫计所将进一步加强监督力度，快速检测和抽检水质等手段，切实保障辖区百姓的健康权益。 本台消息，近日接近下班时间，荣华街道上海沙龙社区的党支部成员们全部穿戴整齐走出了办公室，他们正准备去赶赴一场单方谋划的甜蜜约会，原来是要为一位社区里的独居空巢老人过生日。 当天下午5点多，社区党支部成员就满怀兴奋地敲响了约会对象的家门，伴随着屋内稍显急促的脚步声，只见紧锁的大门缓缓开启，一位年迈的老人出现在门口。老人个子不高，身材瘦弱，满头银丝，他叫万美英，正是这次社区党支部约会的对象。 据了解，今年12月是老人87岁的生日，当天上午社区党支部刚刚把祝福的蛋糕送进家门，想到万美英的子女远在国外，老人常年孤身一人待在家里，社区党支部就有了陪伴老人过生日的想法，于是也就有了傍晚的这场惊喜生日会。 万阿姨在过完寿的第二天上午特意来到了居委会，她非常感谢上海沙龙党支部的慰问。万阿姨还说，儿子特意给我从美国打电话跟我说，他都忘记了我的生日，他看完照片特别的感动，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其实在今年生日留下难忘记忆的不只是万阿姨一个人，荣华街道工委从8月份开展三送三帮温暖服务以来，上海沙龙社区党支部已经先后为社区近40位80岁以上的老人送去了蛋糕和生日祝福，伴随祝福一起送到老人家中的还有满满的牵挂和关怀。与此同时，社区党支部还在同步进行着生育送祝福和生病送关怀活动，让社区居民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温暖和感动，也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把温暖带到了千家万户。 本台消息，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民间资本融通的途径更加多元化，民间借贷案件的数量与日俱增，大兴区近两年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结量更是连年突破2000件。 记者近日从大兴法院的相关新闻通报会上了解到，根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的10月31号，大兴法院已经审结的民间借贷案件近2000件，裁判率接近50%。通过对民间借贷案件的梳理，大兴法院发现这类案件存在6大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迅猛上升，涉案标额大，借贷主体关系复杂，出借人利用收回借条后重新出具等手段追求高息的案件不断增多，借贷双方由过去的亲朋好友同事逐步扩大到了双方互不认识，再进一步扩展到了有组织的借贷。 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非法债务不断出现，有的案件名为借贷纠纷，实际上却是合伙纠纷或股权纠纷，还有部分案件证据形式上是民间借贷纠纷，实质上是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也有少部分案件更是涉及非法经营、集资诈骗等涉重型经济犯罪。 第三个特点是支付方式日益多样化，借贷双方在沟通时多采取微信、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除了过去常见的提供现金或者银行转账之外，支付经常采取微信转账、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甚至由第三方主体偿付。 四是送达周期长，效果差，公告送达适用率高，借款人及其配偶、保证人逃避诉讼现象严重，被告通过各种理由逃避诉讼情形存在。 五是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假离婚、假赠与、假买卖等关联案件较多，需协调处理难度大。同时，基于民间借贷的快捷性、随意性、实践性，此类案件容易成为虚假诉讼的高发区。 六是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争议多，全面统一裁判尺度难度大，许多法律事实及适用的认定在实践中往往存在一定的分歧，需要协调统一裁判尺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靳世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